的喜悲都让你包围。爱里有你隽永的温度，眼里有你微笑和痛苦，心里有你说过的故事，梦里你在回家的 听众朋友，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跃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李玟的一首代表作《想你的365天》，是不是把您的这个思绪带到了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呢？比如说，这首歌呢曾经是《霹雳菩萨》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，也是1999年动画电影《宝莲灯》的一首插曲。在饱含温情的同时呢，这首歌也是不失大气。李玟呢自己也比较喜欢这首歌，她觉得自己每次唱都会有感觉。继续来听歌，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选择的这些经典好歌呢，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他们的歌名啊都和数字有关系。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也有365，就是由蔡国庆演唱的《365个祝福》，一起来听。 每一天都要 我们听到的是由蔡国庆带来的开创了我国祝福类歌曲先河的365个祝福这首歌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用到了365这个数字，因为365啊，它是我们一年的天数，比如说想你的365天啊，365个祝福啊，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365里路，其实都是在指一个年年天天这样一个概念，用于一个常态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文章的这首365里路呢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都是在赶路的一个状态。 阻挡不了我行程，多年漂泊，日夜餐风露宿，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，迎尽那份孤独，走过一地的尘土，踏上遥远的路途，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，365日年年地度过，过一日心一程，365里路呀，越过春夏秋冬，365里路呀，岂能让它虚度？没有消失过，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，自从理想背景已过了多少365日，365里路啊，从故乡到365里路呀，从少年到白头，有多少365里路呀，越过春夏秋冬，

您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邰正宵。邰正宵这位歌手所演唱的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呢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，那就是都和数字有关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《999朵玫瑰》，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他的一首《千纸鹤》，都是非常符合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歌曲主题的。在节目上半时段最后，就把邰正宵的这两首歌送给大家。广告之后，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你们不要走开。 借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，映不出你颜容。人之间，你独自照片中。夜风已冷，回想前尘。看相识不相逢，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到凋谢，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英烈。是你在我心中的放纵，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到凋谢，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湮灭。999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999朵玫瑰，花到凋谢，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一碎，花事湮灭。往事如风，痴心只是难懂。酒相送，送不走身影蒙蒙，烛光投影，映不出你颜容。人之间，你独自照片中。相逢，夜难眠。

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FM 986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每天呢，都会在傍晚的6点到7点和晚间的10点到11点这两个时间段呢，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经典的好歌。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涉及的一个歌曲的主题呢，就是那些带有数字的经典好歌。在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来听到的前三首歌数字呢比较连贯啊。97、98和99，首先我们会听到公元1997，是配合香港回归那年所创作的，而且呢是由群星来演绎的，一起来听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大气的《公元1997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《相约酒吧》这首歌呢，也是没有离开香港回归这个主题。这首歌呢，特意找到了内地歌手那英和香港歌手王菲共同来演绎，也是具有深意的。那英的音色非常好听，又浑厚稳健，又很接地气，而王菲的声音呢，空灵飘渺，犹如空中楼阁一般。《相约酒吧》这首歌呢，就把两个人的声音结合在了一块儿，一真一幻，回味悠长。一起来听。 相约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伤心1999》，是1999年8月王杰复出台湾乐坛推出的大碟《从今开始》当中的一首歌。他曾经获得了新城劲爆颁奖礼第三季劲歌金曲季选、我的选择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总选12首金曲、 TVB8 金曲榜15首金曲，成为了当年国语乐坛的大热歌曲。而这张专辑在亚洲的销量也是在当年达到了60万张。 冲浪的脚跟，空洞的眼神，现实就别问。我只是个平凡男人，感情也只谈个安稳，说有认真，说有责任，被你看得不值一文。原来所谓的残忍，看不到伤痕。想着你的吻，却化成咒语。我难以翻身，不怪你太狠，怪我太愚蠢，还相信永恒。是寂寞的难口语言，一点一滴正在发生，再多努力，再多苦争，也要失去爱的可能。原来坚持的完整，代价是要让人掏空灵魂。伤心1999，算了天。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，我的爱对你来说，如果是刻度留残局，我来收。算了吧，1999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，都是你的手。从今后死了一个拼命绝痛的温柔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找到的这些歌曲啊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的歌名当中或者是他们的主题都和一个数字有关。 而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为大家找到的这些歌曲呢，不仅仅歌名当中有数字，而这个数字呢还都是指的年份年代。在今天节目最后啊，为大家送上的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于罗大佑，一首呢叫做《恋曲1980》，另外的一首呢叫做《恋曲1990》，都是十分经典，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。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跃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，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，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。什么也不能忘记，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。春天刮着风，秋天下着雨，春风秋雨多少还是山盟随风远去。啊啦 是你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或许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再去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。红朦胧的泪雨声在我的窗前，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。淡淡的声音和寂寥的心情，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。 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。 北京时间